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朝双杰喺度推咪啦，咁就好似冇乜咪用得啦，已经去到系啦。咁就阿 Jimmy 喺度啦，咁啊淡仔喺度啦，咁样咁就呢两日新闻都多罗罗啦，可以咁样讲。咁啊，桂文海嘅事件咧，咁就今日都有少跟进啦。不过今日节目唔讲住，即系譬如瑞典嗰边又政府嗰边话会继续追查啦。咁啊，另外就系听日开始咧，就系港大会有罢课行动啦。我哋梗系乐见其成啦，希望可以成功搞。一点啦，咁样咁就系今日唔分析住，咁同埋听日先至开始罢课咧，咁就会唔会得？今晚听朝再讲。寻日阿 B 就肥咗轮噶啦。如果你头先有开着部机咧睇阿 B 喺度肥嘅时候咧，咁都睇到。如果唔系，你之后搵翻重温啦，咁样主要都系睇阿 B 啊染咗个头都几金喎，咁样就系呢样嘢啦。好，咁就都承接翻今朝讲咩咧？咁样咁啊，承接翻寻晚啦。寻晚因为有主持有亞洲天王啊，肥宅啊，咁樣係啦，咁就已經係衝出亞洲啦，咁樣去到寶島一方面去發展咯噃，咁樣邊個咧？咁啊，法國佬咁啊，尋日講咩講老啊嘛，尋日我知道，即係我都有睇咁啊，講老呢一個問題，咁啊，法國佬咧就佢唔係法國技術員喎，而家法國佬咧咁就提出咗咧就一個佢嘅經驗，就係話曾經落個口供咧就講差佬咁樣，咁啊即係佢攞住個電話就差佬都啦咁樣，跟住咧成班黑警咧就我唔叫佢做差佬，我算係咁啦。咁咧成班黑警咧走埋入去挑引佢啦，即係話咩啊咩佬啊，你又咩佬啊咁，即係一聽到差佬兩個字，佢哋就大為緊張啦，好似個尊嚴受損啊，好覺得自己嘅專業好不容去侵犯啊，又講到即係覺得。點講？其實亦都好脆弱嘅表現嚟嘅，即係好 fragile 嘅表現嘅，即係講下你咁嘅名字又唔得咁樣。我想講另一個故仔，講咗另一個故仔就係、是我有個朋友咧，佢係開即係佢屋企啊，佢係開嗰啲美術用品公司啊，即係 我哋細個做勞作嗰啲工具嗰啲咁樣。 唔止，即係我諗係講緊你哋認識嘅一班，即係如果好叻嘅 artist 都喺嗰度買嘢嗰啲咁嘅大嘅鋪頭。但係佢係有一種低調，佢同人講啊，你做咩？我賣顏色筆嘅咁樣，即係其實就係咁啫嘛。我覺得你當你越緊張你自己嗰個名啊，你個 title，其實亦都係反映咗你實質係有幾多咧咁樣。咁啊講起差佬呢個問題，咁啊講起差佬咧，尋日即係呢排又我直接入題啦。其實呢一節係幫差佬清算嘅，係啦，簡單啲咁講啦。咁咧呢一節係一個特輯嚟嘅，咁樣係一個同警務人員啊。香港警務人員一個翻帳嘅時候，可以話咧，我今次真係親見制啦，我係為香港警察咧除害嘅。不過如果除完害之後，應該冇乜幾個剩啦，咁樣 冇人嘅啫。 事源咧就係咩嘅？尋日法庭新聞咁樣， 大量差佬新聞啊！ 尋日大量差佬新聞，咁主要咧最離譜，我見到咧，哇咁樣都得，咁啊跟住今朝 肯定我手頭上呢單啦。 係啦，今朝翻嚟就哇唔得，不如 即係呢單我真係咧，即係原本今朝就即係都諗緊有咩要講嘅，即係翻到嚟都喺度問。 係啊， 咁但係咧就唯咗我見到呢一單新聞，我覺得真係太撚過分，你明唔明啊？啲差佬犯法都犯得多。 的啦， 做個特輯啊，所以就係咁。係 啊，咁所以呢一單咧，我就為咗呢見到呢一單咧，我就覺得即係今次一定要講差佬先。係，咁就係嗰單新聞講咩咧？就係琴日嘅法庭新聞，就係講嗰個差佬咧就衰非禮。咁、差佬衰非禮其實都 有幾期 啦，係咪先？大家都慣㗎啦，差佬點 真正嘅禽獸所為？ 唔係點會唔衰非禮？只係覺得又唔係咁奇。 係啊，即係上年都幾單啦，係咪先？我哋都之前都講過，今次呢單我覺得過分啲。 嗯， 今次呢單佢非禮邊個咧？非禮自己個女，而且佢唔單止淨係純粹非禮個女喎，佢非禮自己個女咧，嗰、那個係幼女喎，七歲嘅啫，佢非禮嗰時，講、緊就係話咧，呢條差佬咧就喺2013年嘅五月到九月嘅期間咧，就喺佢嗰個自己屋企嗰度咧，就同佢個女就沖涼，當時佢個女咧就七歲嘅，咁佢沖涼嘅時候咧，咁啊幫埋個女捽揀添，哇！真係好老豆啦，真係好差佬啦。 唔係咁幫個女沖涼，梗係捽揀啦。你唔好講到好， 唔係咁佢嗰個捽揀，佢嗰個捽揀方式就同人哋嗰啲捽揀方式有少少唔同。佢嗰個捽揀方式就比較仔細嘅。 係啦， 係啦，佢就咧多次喺佢個胸部嗰度咧打圈，咁一路咁喺度咁樣捽，咁樣捽。一路咁样打圈， 用食指同埋中指喺个心口度打圈， 系、啦，跟住咧，以及咧就喺度咧，乘机咧触碰佢个女嘅私处添，咁、样，咁啊咧，因为哇，真系你亦都系睇翻咧，琴日作工嘅时候咧，佢个女都真系情绪就相当之激动嘅，咁样，我相信都喊到肥啲肥咧啦，咁样，跟住就直头指住佢老豆咧，就话你系我爹哋，你点可以咁做咧？咁样，咁就即系相信嗰个情况咧，亦都系。非常之差嘅，亦都即係好明顯啦。佢亦都唔單止係一次啦，講緊嘅時間係係嘛，即係係乘機係借住沖涼嘅時候搏懵，喺度非禮自己個女，仲要係咁鬼細個嘅女。即係我覺得咧，已經唔單止係鹹濕可以形容咯，已經係變態噶咯。即係一來係自己個女，二來仲要咁鬼細個，即係未發育噶嘛，大佬都幾歲係嘛？即係七歲，講緊可能係即係小一咁嘅年紀，最多都係小二嘅啫，小。学最系低班嘅啫，你有乜可能？喂，一个正常人都唔会非礼一个咁细嘅小朋友啦，仲要更何况嗰个系佢自己个女。系咪先？即系你唔好望住双杰，你唔好望住。 经呢个报章，你知我做咗呢个动作嘅， 系就系、是、啊！你望住双杰，大家睇唔到嘛？我唔讲嘅，大家点知啊？系双杰，唔好双杰，唔好双杰， 佢唔会 嘅。系啦、啊，喂，咁讲，喂，黐孖筋嘅大佬，即系已经唔乸系正常人嘅，有乜可能？咁可能七岁嘅女，你都做得出系咪先？即系已经双重身份嘅咧，嗰、那个又系佢女，又系七岁，佢可以仲搞得落系咪先？ 你都系个警察。 即系， 经报章描述咧，细路女系曾经话过俾佢妈咪知嘅，妈咪即系开头妈咪听到都觉得唔系好信，可能都系冲凉啫，帮下细路女啫， 唔信系合理啊嘛。咁跟住，同埋作为一个男人，唔识同个细路仔冲凉都合理啊嘛。 仲会再有第二次啦，第二次咧，阿细路女直情攞住只公仔话俾妈咪听，诶，爹哋咁样摸我啊，咁样就。真係好禽獸行為咯！ 呢件事發生過唔止一次啦，跟住亦都試過喺屋企用手扣扣起個女，雙手揾槍指住佢個頭啦，跟住就話你放心啦，支槍係冇子彈嘅，咁都唔等於唔等於我會放心啦。咁好啦，之後呢對父母正辦理離婚啦，咁之後亦都會即係之後亦都係因為阿媽媽同社工。即投訴之後咧，咁就揭發咗呢個事件，跟住就上庭啦，咁樣咁而家就變成咗一單嘅法庭新聞啦。離譜嘅地方當然嗰個係細路女啦，但就算你話撇除咗細路女，本身係一個性侵犯，梗係唔啱啦。即性侵犯邊個都唔啱啦。即但你話係自己嘅屋企人，咁呢個係對信任嘅一種破壞啦。你濫用咗親人嘅信任啦，你濫用咗人與人之間嘅信任，但係係經常有發生嘅，發生咗一種，譬如你把持住自己嘅尊嚴，你把持住自己有嘅權力，跟住你去濫權，亦都係基於一啲市民人士去對於一種制服團體或者一種專業嘅信任，因為你著得呢套制服，我就覺得你係代表緊某一樣嘢，你代表緊背後嘅一種嘅係法律嘅執行咁樣，所以我對你有信任，所以我會同你有一個特別嘅工作關係，可能我會同你提供好多嘅資訊啦，你叫我做乜我都會 唔猶豫地去做啦。跟住如果引申咗係一啲嘅案件，或者你引申咗個濫權嘅結果，咁係其實係比即係點講好咧？即係你可以話罪加一等嘅，亦都係一個不能接受啦。跟住何況係自己嘅女兒啦咁樣。 七歲嘅啫， 即係你又做得出啦，你又會做咯。可能係七歲佢先做啦，即係大嗰啲佢都冇咁嘅體能去做呢啲。 條友肯定心理變態㗎，唔使講似孖筋㗎。 唔使講你講，啊唔係即係啱嘅，啱嘅咁樣。咁由呢單數起，跟住咧其實今日咧關於警察嘅新聞咧都唔少啦。即係從結論上嚟講咧，你喺香港呢，你除咗香港警隊呢，香港警察幾萬人啦，你話多話多，唔少唔少啦，話少唔少啦。你不如各位觀眾聽眾，你話俾我聽，除咗香港警隊，你揾唔揾到一個單一嘅公司佢嘅犯案數字係多過香港警察？即係我真係想，我無知一問，我真係真心一問，我想知有冇一個單一嘅機構、單一嘅團體，佢嘅犯案數字或者個犯罪率係高得過香港警察，而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唔係香港嘛，我講緊，唔係答哥唔知捉唔到，捉唔到，可能都冇事咁樣。好啦，除咗呢單，咁啊繼續有其他嘅法庭新聞啦，好多啦。我哋講咩先咧？講犯法嗰啲定係講唔見嘢先咧？ 哇，系好多啊！ 讲唔见嘢先啦， 讲唔见嘢先啦。咁琴日啦，又声称自己唔见嘢咁样，唔系琴日，再前一日嘅应该就 系。 咁就前晚嘅时候嘅，咁就喺屯门嗰处，咁啊个差佬咧声称自己唔见咗个制服嘅咁样，咁佢就讲到话咧呢一个休班嘅差佬咧，咁佢就当晚啊就喺屯门呢个康丽花园嘅停车场咁样，咁佢咧系夜晚9:40嘅时分咧，咁样佢就翻到去，咁啊谂住咧攞翻架车咁样，跟住咧佢就发觉咧佢自己个车里边咧嗰个袋就唔见咗，咁样咁就成个袋唔见咗，咁样佢就话咧个袋入边咧咁就系有一套嘅警察制服，以及咧一件价值400元嘅上身衫。即系唔见咗个整制服同埋衫啦，咁样，咁佢就话咧怀疑咧就俾人偷走咗，咁样就于是就报案啦，咁样，咁啊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咧，咁啊喺附近咧就展开搜查，咁就咧就暂时都系未有发现嘅，咁啊而家暂时咧系列作呢个车内盗窃案，就交俾呢一个屯门嘅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就未有人被捕。 唔见嘢小心啲啦，你。我咁講啱唔啱咧？我想講，因為我屋企俾人爆個格啊嘛，我之前我啲節目講過，屋企俾人 有聽過有聽過， 我屋企俾人爆個格，跟住個黑警走上嚟，跟住就話你自己小心啲啦，嗰個槍花點會俾人鋸噶？咁鋸啊嘛，大佬啊，佢話你揾生鐵焊實佢啊嘛，跟住我媽問佢，咁如果火燭咁點算？跟住佢唔出聲，繼續落口供，即係蠢撚到呢，即係好鬼討厭，我想講。即係跟住好啦，你講咁你咪自己小心啲囉，我又唔可以話你抵死，不過你會接受處分咁樣。咁你又唔見制服。啊跟住 chatroom 有人話你應該點樣形容香港嘅警務人員，竟係龜啊、黑警啊、公安啊、警察啊、差佬啊、死差佬啊、死閪差佬啊，應該咩方法呢？但經歷過雨傘革命一年之後呢，唔係經歷過雨傘革命嗰段時間之後呢，黑警應該係 work 嘅。即係唔好喺語理分析嗰度去分析究竟嗰個字佢係咪黑啊，佢係咪警啊，唔使咁樣分析嘅。因為我初係用 示反應 係啦，其實係睇對方嗌唔嗌嘅啫，即係你打佢邊一度最有效，梗係睇佢痛唔痛啦，係咪先咁樣？你打拳就知啦，淡仔。咁經歷過雨傘革命嗰79日裏面呢，用公安都唔係好 work 嘅啫， 因為佢 feel 唔到扣連到落佢身上， 係啦，或者佢唔理解公安係乜嘢喎？跟住其實多次發現，即係我又覺得到最後大家都用黑警員，我覺得大家都喺幾個佔領區嘅現場裏面感受到試到反應，就是、黑警係中喎，咁就啱啦。咁就啱啦，所以我哋就係用黑警。 即係你要明白，要鬧人呢最緊要係令到佢唔開心㗎嘛。 咁當然啦，會有警務人員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做警察話，咁你咁樣講話佢係黑警係唔公道喎。咁你可以做一啲嘗試做一啲比較左膠式嘅反應嘅。就係、是、我又唔係話你唔係黑咪得咯嗰啲，你可以咁衰嘅，但係你話統稱所有黑警，我亦都唔介意嘅。好啦，唔見咗制服之後咧，又唔見頭盔啦，咁樣前排又唔見頭盔係邊單咧？ 之前唔見咗頭盔係講緊話有個係交通警啊，就話唔見咗個頭盔嘅，哎呀， 之所謂就係鐵馬 飛車啦，我 昨天嗰個節目好睇喎，喂， 昨天好睇，我 幾好笑，我覺得好反映真實啦，咁樣，因為佢中間有一段咧就講到話佢哋嗰啲差佬咧就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咁就架車咧就會開快啲，咁就會又響咗安嘅。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咧，同就係、是、個上司就教訓啲下屬，同佢講：嗱，你唔好以為咧，就響咗安咧就好安全啦。咁咧，就算你響咗安咧，道路上咧啲使用者咧都依然係有好多魯莽嘅駕駛者嘅。咁樣跟住又有啲咧大意嘅行人，就算你響咗安咧，咁你衝燈嘅時候，即係冇講過衝燈啦，即係響個警號嘅時候咧，佢哋都仲有可能行出馬路嘅。咁所以咧，大家小心啲，唔好出意外啦。咁樣跟住又喺度講話佢哋啲差佬咧，今年已經有幾多人有意外啦。咁啊，叫人小心，叫啲差佬小心啲。 唔係，我覺得昨日無線做關於警察嘅電視劇咧，佢初初出呢、這個預告嘅時候，我都覺得唔係啊，即係你咁快就夠膽做同警察有關、警察做主角嘅電視劇咁樣啊，你又真係夠膽做，我唔知道民情係點啦。咁昨日第一集好似幾好睇，我睇咗半個鐘到今朝翻嚟，因為我昨晚唔記得睇，諗住睇下有咩好講啦咁樣，昨晚唔記得睇。咁好似有啲好笑嘢，但總括嚟講又好似拍得唔錯喎第一集。不過次次都係咧呢咁嘅劇集，第一集就梗係咗 三招牌， 之後就變咗都係 飛曬車，好似好勁。 之後就變咗你溝我溝你嘅場面㗎啦，呢個世界就係咁啦。頭盔嗰單係邊日？ 嗰時講緊1月6日。嘅夜晚嚟嘅， 之前仲唔见 Moxie 添，系啊系啊，我记得啦。 嗰时讲紧一条差佬就系、是、港岛区嘅差佬，咁啊喺跑马地黄泥涌道维持交通秩序嘅期间咧，咁啊唔见咗一个摆咗喺电单车上面嘅头盔。 好笑好笑，你感受到就系当佢落车，即系响熄咗时警号，跟住好型咁样就跨过，唔系咁佢咪除低咯，即系好型，即系刘德华嗰只啊，除低佢。咁喺度揈啦，跟住咪擺喺後面嗰、那個車尾箱擺面嘅啫嘛，之後就好型咁行熄匙車埋雙證，跟住轉個頭喺後面俾人偷咗頭盔走。好許冠文呢啲嘢，呢啲好許冠文。咁嗱，你又唔好怪佢，咁你唔係擺邊啫，唔通你鎖住佢咩？咁你有擺面，咁俾人偷，但係抵你死。跟住有人就話槍，有人就話會唔會個拍即係頭先唔見制服嗰、那個啊？會唔會拍車冇閂到個車窗，所以俾人偷啊？以我係一個新手駕駛者嚟講咧，而家啲車咧，求其撳粒掣又鎖到車，唔使揾車匙咧，好鬼易唔記得鎖車。其實我又理解，不過李克勁就抵你死，係啦，就係咁樣。咁啊幾單啦，跟住又話前排就唔見保啦，再早幾個月啦，跟住呢個唔見制服啦，唔見 walkie 啦， 芝麻筋 係啦，你有冇唔見個腦啊？就係、是、唔見， 從來都冇點唔見啫，都冇嘅，你唔見㗎。 你問我有冇唔見隻腦？唔会噶，我唔会唔见捞噶。你有冇唔见咗屋契啊？唔会，我冇屋契，系咪先？就系咁样啦。会唔见咗个仔啊？唔会，我得个女咁样。好啦，咁就呢啲系测试啦。咁样好啦，讲翻犯案啦。头先嗰单非礼最离谱，我睇到真系目定口呆。我今朝真系睇目定口呆，唔系寻晚睇。好啦，跟住其他犯罪啊，哇！呢两个月简直起冚冚啊！阿詹唔话俾我听呢两个月发生几多单 total 个数啊？ 呢 同差佬有關嘅新聞， 嗰只因為佢有啲混亂嘅，有啲就係、是、今個月拉， 有啲係過堂啊嗰啲啦，上庭嗰啲。 總括嚟講，如果發生嘅大概係3至4單到啊，發生到係啦。咁如果譬如你話確實啲嘅，咁就會係12月啦，20日嗰日啦，亦都係非禮嚟嘅。咁係休班嘅警員啦。咁喺太子嗰邊咧，就係俾一個女仔啦，話個非禮啦。咁由於佢係呢個休班嘅警員啦，咁佢就冇話透露佢嘅各樣其他資料。 10月20日休班警員涉嫌非禮被捕，10月30日。 就是上年嘅，就嗰啲 休班警員多次打999，跟住就原來虛報嘅。 係啦，呢個係上年7月發生嘅，咁啊就係10月30日嗰日拉。 再碌落去。 呢個冇啦。 冇啦，咁樣好啦。休班警員係呢個世界最恐怖嘅恐怖組織嚟嘅，我覺得。好啦，仲有其他咧？ 跟住仲有琴日嘅另一單法庭新聞。 呢單講過啊，如果我冇記錯。 我都唔肯定過我哋之前講過係咪呢一單，因為我抄翻資料嘅時候有兩單都係同類型嘅案件嘅，咁就唔清楚。 即係姓潘同姓張係同類型噶。 系啊， 都系停牌揸车， 都系停牌揸车。所以我头先同你讲嘅时候，你咪知道我讲边一单。 我知啦， 系啦，系啦。咁啊，琴日咧就讲紧话有另一单嘅法庭新闻咁样咁嘅，相信大家都睇得多噶啦呢一单。不过其实咧系第二次出同类型嘅新闻，就系讲紧有条差佬啊，就喺停牌嘅期间咧，即系揸车停牌嘅期间啊，又喺度偷偷地揸车咁样。咁琴日讲紧咧，咁啊有一个PTU 啦，咁已經俾人停咗職㗎啦。呢、這個男警叫潘國傑咁樣，咁佢咧就俾佢 个 X 咧就发现咗佢之前咧喺上年一月嘅期间咧，咁啊喺停牌嘅时候咧，都依然系喺呢个石硖尾警察报案中心里边咧驾驶私家车，咁啊被控呢个咧喺取消驾驶资格期间驾驶，以及咧冇第三者保险而使用汽车罪咁样，咁之前咧已经裁定咗佢表证成立啊，咁咧虽然咧嗰个辩方啊就话咧司机另有其人咁样，咁但系裁判官睇过之后， 司机另有其人 系啦。是啊，佢系咁样， 谢霆锋话 错系咁 样。你我唔理解，我唔理解边有得拗啊，大佬！佢拍过之后差馆、 啊，系啊。 你话司机系第二个，咁如果系第二个，咁边个拍卡入到差馆啊？ 佢自己拍卡， 白痴！ 个拍卡记录有佢噶， 白痴。跟住好啦 ，anyway 啦，咁总之佢唔相信呢个说法。 跟住裁判官就话睇过之后就。就睇過曬啲， 睇咗 CCTV， 就覺得唔係另有其人，即係證據確鑿不容抵賴啦，即係影到擋風玻璃裏面嗰個係你啦，即係喂個裁判官坦白啲啦，個喂被告潘國傑你有咩辯解？佢話個唔係我揸嘅，好睇 CCTV， 仲唔係你？喂，好瘀啫，認咗佢啦，你係咪都坐㗎啦？喂。想要刑啊！我覺得呢啲嘢好啦。咁下個月判刑，重點係會考慮即時監禁嘅。 考慮即時監禁咁樣、 哦，我只可以咁樣叫一聲出嚟，冇咩好評論呢單嘢。咁我想問嗰個咩交通黑警唔熟悉法例，跟住又話接納嗰、那個係咪呢個？ 嗰、那個就唔係呢個嚟， 嗰、 那 個係另一個。 一個 哇，多到啊！點記啊，大佬？ 明唔明啊？所以我哋今朝講緊話呢個交通警嗰件事嘅時候， 點解警訊唔報呢啲嘢？ 點解我哋講嗰啲時間有出入嘅？ 唔得，我要每個禮拜做一集警訊，我要每個禮拜做一集警訊。着套西裝後面行出嚟啊！近日又發生咁樣，我行啊，我行，唔得，我真 係。今個星期有一位警員，佢就喺呢個邊邊邊度咁捉埋咗個交通。 另一個唔熟悉法例，一個喺邊啦？ 跟另一個唔熟悉法例嗰個咧，就係早少少嘅時分嘅。咁另一個唔熟悉法例嗰時咧。就讲緊就係话呢一个差佬呢就叫张伟伦咁样。张生呢咁佢就喺14年8月嘅时候呢咁因为超速驾驶嘅原因呢咁停牌6个月啦咁样呢。咁喺佢停牌嘅嗰一段期间呢佢就喺11月到去15年嘅1月嘅期间呢都多次咁揸车出入警署。跟住最后呢最后佢再次需要超速俾人哋截停咗。咁我相信就因为咁样呢就俾人发现咗佢係停牌嘅时候驾驶啦咁样。咁佢就案件再续审嘅时候呢佢就话呢佢误会咗就以为个停牌嗰个令呢就係3个月。咁呢因此呢就8月俾人停牌呢 ,11 月就自己揸返车啦咁样。咁 自己揸返车真係好好笑。我觉得真係好好笑即係咩呢即係嗰啲似老师叫你罚企。跟住呢佢只有企啦，企家庭。 跟住然之後自己走， 我覺得老師應該罰得我差唔多 啦。 跟住就自己行翻入去，黐線！你係紀律部隊嚟嘅大佬啊！你唉，似你咁講。 跟住呢度講緊，我要解釋一下點解佢咁忘舊，就係因為佢講緊咧，即係你停牌嘅時候咧，要交翻個車牌出去噶嘛。咁佢停牌嗰一時咧，就話唔見咗個車牌，就冇交到出去。 冇交到出去。 冇交到出去啊！係佢話：我報失。 我今朝车牌，我今朝听你讲，sorry 探仔，我今朝听你讲，仲以为佢交咗个车牌出嚟，之后翻到屋企突然间，我应该系唔见咗啦咁样添，我唔系，佢当日就话自己唔见咗车牌，所以佢冇交到个车牌， 系啦， 去即系同停牌有关嘅部门啦，我冇试过停牌，所以我唔知。 佢嗰时咧就被判停牌，咁嗰时咧佢就声称自己唔见咗个车牌， 所以当佢俾佢嘅同袍去逮捕嘅时候咧，佢又攞到车牌出嚟， 系啦系啦， 啊真系即系云海。都解唔到佢真系， 佢就 冇达三房。 佢就声称自己咧，嗰次咧我报失咗嘅，唔见咗。跟住后屘，哎呀，揾翻，咁揾翻之后， 跟住就可以攞嚟租俾人去俾人逮捕嘅。 跟住佢揾翻个车牌咧，自己计较，好三个月应该差唔多啦，得啦，咁我揾翻个牌，咁啊可以揸啦。 好啦，跟住到个官问嘅时候，佢话我身为一个交通警，我系唔熟悉交通条例嘅。跟住嗰个裁判官就话，太离谱啦，你咁嘅辩解，但系我接纳。我接纳呢句嘢咩意思？我接纳呢句嘢系代表佢系侮辱晒香港警队嘅呢个裁判官，太离谱啦！你竟然唔熟悉交通法例，不过我明嘅，你哋系咁噶啦，即系 exactly 佢系想咁样讲。 个官嘅意思咧，直头系话，你哋啲差佬系咁啦，戆鸠啊！即系个官。 exactly 嗰個講法，我想講長少少，就係個官喺度話咧，雖然咧啊呢位啊張偉倫咧嗰個講法唔合理，咁但係咧佢喺停牌三個月之後咧，又有參加過嗰啲一啲汽車唔知乜乜改進課程嗰啲咧，佢又有參加嗰啲課程喎，咁佢參加完嗰啲課程之後咧，佢先至揸車翻工，咁雖然佢係咁戇鳩咁唔合理咧，咁但係咧呢個 參加個停牌嘅駕駛改進課程，跟住佢就揸車走啦。你參加完個課程，你去問有冇得吸車飛，你去飛我兩個鐘，頂你個肺！喂，唔好意思，今朝第一節咧，竟然係講舊嘅新聞，但係即係要攬埋咗一集精華嘅，你老母，即係好好燥。我哋講曬未㗎？慶祝難書， 好似仲有少，仲有 仲有叫雞唔俾錢咧？ 啊，係，仲有叫雞唔俾錢，屌，差啲唔記得咗個， 好難 太多，你明唔明啊？今朝揾出嚟幾辛苦，幾鬼多單啊！ 個禮拜做警訊我哋， 係啦，跟住仲有一單就叫雞唔俾錢啊，唔係，除咗叫雞唔俾錢之外，仲有幾單非禮嘅咁樣，咁啊有單叫雞唔俾錢啦，咁啊講緊話咧喺2014年5月28日嘅時候，有位差佬，其實我哋之前提過佢個名嘅，就叫朱志豪嘅呢一位差佬，咁佢係因為叫雞唔俾錢嘅關係咧，咁啊。被判罪成嘅，啱啱就喺2016年，即系啱啱今年啊，1月14日就判咗罪成咁样，而家就还押候判，就应该嚟紧咧就今个礼拜四咧就会判刑嘅。 援助级协会筹钱筹到佢扑街就唔掂啦。 呢个我记得应该就系、是我哋之前访问过呢、這个性工作者嗰个组织咧，咁啊讲到话， 你唔记得组织就唔好讲啦。你唔记得个名，我都唔记得，我都冇提。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嗰次做访问啊嘛，我哋拍翻出嚟之后啊，就系、是、啊。咁另外再单非礼女证人啦、啊。 跟住仲有一單就非禮大陸嗰個女疑犯啦，咁 係啦， 咁啊講緊話喺 疑犯唔係證人 ，sorry， 判咗監啦16个月啦， 係嗰時就即係上年年中嘅時候就非禮一個大陸嘅女疑犯啦，咁樣咁跟住後屘就喺上年年尾啦11月尾嘅時候咧，咁啊判咗佢非禮以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嘅，咁就判咗16个月嘅咁樣。 點執法啊，大佬？即係有人話提應該叫黑警訊，真係要搞喎，真係。即係扮空姐都要做喎，今次瑞士山區費咁樣講，呢個話題其實喺佔領期間咧，喺我喺即係喺外邊啊，喺佔領區都有講過一個咁嘅説法，就係、是、其實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頭先我講關於個信任嘅問題啦，就係因為你著住套制服，或者你警務人員，你代表緊香港政府，你代表緊香港政府去代替香港政府去執行法律，而呢一套法律理應就係香港市民嘅共識共同冚咗出嚟，即係雖然唔係啦嚇，即係去冚出嚟就係希望大家互守呢套法律。嗰個重點係咩咧？其實你去到個管治層面好簡單啫嘛，就係提升你嘅生活嘅效率啫嘛，即係因為。是有一个執法嘅机构喺度，有管治人员喺度，你令到我嘅生活可以安心好多。喂，大佬，我买架车平平地几万，贵嘅话而家买部 Tesla 60-70万，我就咁摆街可以。而你係可以放心，而唔使又鎖又塔揾停車場揾secure看，呢啲就係減低你嘅生活成本，減提升你嘅生活效率嘅嘢，點解要提升生活效率呢？咁不外乎都係經濟啦，揾更多嘅錢啦，將你嘅時間擺喺工作揾錢上面啦，所以你需要有一班 secure 即黑警啦，喺度去維持呢個治安，希望你嘅生活可以運用呢24小時運用得更好，唔使花時間喺保護自己啊人身安全嗰方面。當然警察只係每每都係話俾你聽，你鎖好啲門窗啦咁樣。咁如果我所有嘢做好，唔使靠你啦。當然呢個好極端嘅說法啦。咁但係去到嗰樣嘢就係我會對一班警員有信任，佢可以幫我手執法或者我提供資訊，就是、基於一種專業嘅信任。但係呢一種嘅信任當被破壞嘅時候，你會令到我嘅生活嘅質素會不斷下降，因為喂，我每次報警我都要考慮啦，我報唔報警啦？尤其是如果我係一個女仔，我會唔會入警署報警啦？喂。好多時報警，警察話俾你都係唔成 case 噶啦，或者都係查唔到噶啦。呢、這個會令個 hesitate 會唔會繼續依賴警員，定係我需要裝好多防盜？喂，嗰啲唔拉錢啊，大佬。好啦， 你走入去報警本身你已經有危險啦。 係啊，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真係好好麻煩。無日無之啦，休班警員呢一個組織咧。無日無之啦，犯罪率咁高啦，令到市民嘅信心下降啦，我。你可以話樹大有枯枝，但另一樣嘢，喂，你去到一個結構性犯罪嘅情況咁滯，已經有犯罪集團咁，咁大家 不禁再要問，即係有啲似我之前講關於社會福利嗰個問題。你話社會福利係一個承載不幸嘅話，咁我梗係講得過。但係當呢個不幸每一日都發生，每一單都發生，每一個新移民落到嚟都係隔都係妻離子散嘅，都係搞，我就唔會覺得呢個一個不幸啦。我會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巧合啦，呢個就會可能會唔會結構性嘅問題，會唔會本身源於某一啲嘅源頭結構性出現咗問題，令到不斷有呢個社會現象發生咧？咁我就會問，究竟係咪喺訓練警察嘅時候有問題咧？係咪灌輸價值觀同道德嗰方面出現咗一啲嘅錯誤咧？ 你哋冇做錯到， 係啦，會唔會訓練喺培訓嘅時候灌輸某一啲嘅價值觀，或者佢哋自己同袍喺佢哋自己機構文化裏邊發生咗一啲問題，令到有呢事發生咧？喂，其實幾十年前就有啦，例如貪污嘅嘢啊，例如一啲偏頗嘅事，而家亦都係選擇性執法啦，而家又再發生咯。喂，香港嘅警隊曾經喺20年前好努力去重新包装成为一个专业的团体，那个人叫即好努力去做，有两个人，一个叫李修贤，一个叫成龙啦，好努力去拍不同的片，个个都会拍两粒香口胶就打晒全世界的鬼佬啦，咁样啦，可以做咁多嘢。当然今日警队嘅形象系冇成龙插水得咁劲，即又咁讲，但亦都系每放月下同罗志祥嗰条 index 系一样噶啦，咁样一路嘅向下插，系令到香港市民佢哋每个你得闲就交差饷噶啦，你一见到嗰个差饷单你就掹整噶啦，你就燥底噶啦。而你其实当然我哋梗系好想攻击呢啲黑警想佢死啦，但系其实总的嚟讲，你从个社会上面嚟讲，你其实你系需要呢一班警员喺度噶嘛，你需要佢一个喂，你真系提升翻你个机构文化，提升翻你个训练质素，究竟喺个道德同埋喺嗰个纪律上面出咗乜嘢问题，令到呢啲咁嘅犯罪系无日无之啊嘛，即系你究竟是要处理一样什么你才可以再确立一个真是见得人的警队呢？嗱，当然啦，你话在抗争的层面，在反共的层面，呢班黑警全部瓦解啊，梗系最好啦。但系你从呢个社会嘅结构又唔可以咁讲啊嘛，你梗系望佢好啊，你都望佢系一个公正执法嘅警队。其实亦都系对于，其实另一方亦都系对于抗争或者对于社会行动，亦都系好嘅一个层面啦。你起码喺香港嚟讲，理论上你有示威嘅时候，你有表达嘅自由。但系如果黑警系喺咁样情况之下去控制你嘅手，而家系做紧啦，而家系不断发生紧啦。但系咁样其实亦都系对于自由嘅打压咯，对于表达打压，而佢哋唔觉有问题啊嘛。而家咁当然佢哋嘅测试唔见，可能系报应啊，某个程度上 唔够大咯。我觉得 喂，已经讲31分钟，真系讲唔晒。原来今朝早我讲紧准备咗咁多嘢，真系讲唔晒。到最后真系好可惜啊！没搞黑警讯，我哋拍片开始啲报。报我喺度报，如果你有睇个笑声救地球，咪有类似贼信咯，佢哋又啊，即系搞下先。你记得默七默八系咯。喂，好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有个访问。